云，知是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替你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甘露事件再一次表明了大唐政权内部矛盾激烈冲突的程度。所谓甘露是大伙编出来的，以丞相李迅为首的朝臣们想铲除宦官势力，所以才派那左金吾大将军韩约谎称左金吾听发现甘露，让皇帝去。他们并不想杀皇帝，皇帝一去那儿，那亲信太监们得跟着呀，借此机会隔离开皇帝跟太监，好把太监们都杀了。没想到事情暴露了，最初的策划他们是计划把一个大臣叫郑注的派往凤翔作为节度使，让这郑注先抓住军权，暗中他们要毒死大太监王守成，然后再让这郑注以给王守成护丧的名义带亲军来到长安，在出丧的时候去动手诛杀太监。可是李迅在把郑注派走之后又觉得这个计策不够周密，临时改变计划，和韩约等人商量以出现甘露为名派大太监出宫集中处死。可惜的是啊，他们这帮人低估了裘世良的能力，居然被裘世良给看出了破绽。裘世良控制了皇帝，主动权在他们手里，要不怎么关了宫门之后大小太监一块在宫里边喊吾皇万岁万万岁，愣把外边的朝臣吓唬住了呢。这就是皇帝威名啊，大臣们谁也不敢造反呢，只能撤退。而裘世良他是神策军的头领啊，那皇帝的禁卫军归他掌握，一声令下调来神策军，事变还不到一个时辰呢，这个大太监指挥1000多名神策军的士兵包围了朝臣们办公的署衙呀。李迅呢这会儿换上小官员穿的一个绿官袍，他趁乱逃走呢，几个知道事情原委的官员也四散逃命。您说这些官吏们能办什么大事啊？最可怜的是那些并未参与毫不知情的官员，被冲进府衙的神策军士兵是大砍大杀呀，当场就杀了600多人，署衙内是血流成河。过了几天，逃亡在外的李迅也被人抓获杀了头，人头被送到长安，另外几个参与密谋的宰相大臣也被公开斩首。被派往凤翔做节度使的那位郑注郑大人呢，在事变的当天带了500亲军来到长安附近的扶风县，刚到这儿听说密谋失败了，他带着人马又退回去了，结果被监军太监秘密杀死。这场以甘露为信号的失败的密谋就被定为甘露之变，也有人称之为甘露事件。打这儿起呀、啊、这唐文宗也失去自由了，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自打甘露事件过后4年，唐文宗不明不白的驾崩了，死得够奇怪的。这就是朝中朝臣势力跟宦官势力争斗带来的结局。在甘露之变中，主持屠杀百官的大太监裘世良临死的时候叮嘱自己的手下，千万要记住不能让皇帝闲而无事，没事要想着办法的让陛下纵情娱乐， 而且花样要时常翻新，这样皇帝就无暇旁顾。记住了，千万不能让皇帝读书，更不能让他们亲近文臣儒生。一旦皇帝要是熟悉了前代兴亡之事，就会怀疑我辈，疏远我辈啊。这番话说得在理，却也表现出裘世良这种宦官的心胸啊。可以说这是唐朝宦官他们要达到专制的经验之谈。太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裘世良这路子走的。唐文宗临死的时候，朝臣们本想按照文宗的意愿让太子李成美作为监国，将来自然而然接替皇位，可当时裘世良还没死说了算呢，裘世良几个大太监要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掌握着皇上伪造个诏书嘛，的很方便，立文宗的弟弟颖王李炎为皇帝，这就是唐武宗。可是让太监们后悔的是，这唐武宗李炎登基之后最亲信的居然是宰相，这唐武宗疏远太监，甚至逼迫拥立自己的大太监裘世良提前退休。这唐武宗这皇运怎么能久长啊？他得罪了太监呢，只当了六年皇帝。那么怎么死的呢？太监们跟这皇帝陛下一块儿信奉这丹药，让皇帝没事就吃这仙丹，这仙丹吃多了能不中毒吗？唐武宗做了六年的皇帝是命在旦夕呀，太监们马上又进行密谋，这回可不能选小皇帝了，得挑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们找到了那位36岁的皇叔李忱来当继承人。皇叔李忱是唐宪宗第13个儿子，此后的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这三位都是他的侄儿，论着他是皇帝的叔父，这辈儿可不小，在皇族中辈分比较高。可是要说这命运，这位皇叔是最不幸的一个。为什么呢？他的母亲正是夫人原先是镇海节度使李禅的小妾。李禅呢作为一方节度使大人，因为也跟着潮流反叛朝廷，兵败被杀，按说全家都得被斩了。可是他的这位小妾正是长得很有姿颜，就被作为战利品送到朝中了，偏赶上唐宪宗看中他收为后宫，这才生下了这位皇子，就是现在这皇叔李忱。您想他母亲是这么一种出身，是战俘的小妾，出身可谓卑微啊。所以母亲卑微，这皇子也就受到歧视。在这位李忱皇子3-4岁的时候，有一次去拜见宪宗皇帝，看看他的皇父。可这会儿有一个宫女就瞅他别扭，突然间给他来几个嘴巴，踹这么一脚，好悬把这3-4岁的孩子小命给要了。打这儿起呀，大伙儿就发现这小皇子有点傻了，捏捏呆呆，俩眼咩咩斜斜，这怎么回事啊？啊，他妈妈就是出身低微，这儿子也算低能吧，这什么逻辑啊？大伙儿都认为这李忱是低能儿。果不其然，这孩子长大之后读书读的就特别的出奇。怎么出奇啊？笨的出奇，气得那老师直撅胡子。而且他长成人之后也不像别的皇子那样乐于跟朝臣交往，他是独处于房中，看书看不明白也看，跟谁说话没说几句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也没人搭理他。后来大伙发现这书房里他坐不住了，没事儿，这皇子就老往那庙里跑，干嘛呀？找和尚，听和尚讲故事。当时和尚们在庙中讲经，为了宣扬佛法，在讲经的过程中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把这皇子给吸引住了。久而久之，朝廷内外所有人都知道皇宫中有这么一位傻王爷， 没等到皇族聚会的时候，很多人就拿这位傻王爷当笑料。您就说那位武宗皇帝吧，唐武宗是性情顽劣，按说论着辈儿，他是李忱的侄儿，他得管人叫皇叔啊。可就因为这皇叔傻，所以他经常搞恶作剧。有一次啊，他命令太监把这傻皇叔撇在粪坑里去吧，太监们也不敢不听话呀，瞪过这傻皇叔抱腿的、抱头的、抱腰的，一二三走不等，就把这皇叔拽那粪池子里去了。太监求公武劝这武宗皇帝：“陛下，皇子不应久在公厕呀，就是有罪应该杀，也不能把他放粪池子里边。”武宗不置可否。那太监的意思，他再傻，他也是前帝先皇留下的血脉呀。可是唐武宗就那么看着乐，最后也没说不同意。这位求公公一看差不离了，明儿赶快把这臭烘烘的皇叔捞上来，放那粪车往家里运吧。怎么不放好车？皇帝要翻脸怎么办呢？就拿那拉粪的车把这傻皇叔给拉回去了。好，到家这通刷洗呀，洗了八遍才把这味儿洗净了。大伙就拿这皇叔当逗乐的对象了。那么这一次唐武宗命在旦夕，太监们一想，这皇叔有点傻，好控制啊。再说他年纪大，一旦要是明白过味儿来是我们拥立，他得对我们好啊。所以他们提议就立这李忱作为接班之人。这次提议立光王的就是那位救过他一命的，当时把他从粪池子里捞出来的求公公啊。他建议立光王李忱，这个建议得到大伙们一致同意啊。有什么能比立一个傻皇帝更符合所有太监的利益的呢？所以这个所谓的诏书一发布，朝中文武百官是忧惧万分呐。大伙心想，不妙，看来这天下还得听后宫这帮公公们的。第二天，皇叔李忱就在宫里的少阳院是接见百官呐。正是他要登基坐殿了。可是令在场所有百官万分惊讶的是，今儿这么一失礼，再抬头哟，这皇叔变了。皇叔变年轻了？那倒不是，就发现以往浑浑噩噩呆捏咩斜的目光，今天怎么格外的炯炯而有神呢？这目光像利剑一样扫到每个人的脸上，都让人不寒而栗。此时此刻，那位病逝深沉的唐武宗已经两个多月不理朝政了，就等着他一咽气，这位就能接班了。朝中积压大批的紧急政务，皇帝不说话，谁怎么办呢？听宰相，宰相上前奏禀，那皇帝不能搭茬怎么办？现在不有皇叔之政吗？问问他吧。宰相也想看看这位皇叔到底傻不傻，没想到这位所谓的傻皇叔就坐那没动，你问一句他说一句，一一予以裁决，大伙就这么听的，这是现场反应啊。那不用回去再琢磨琢磨吗？用不着，全都是合情合理呀。这时候宫廷内外的臣子们终于明白，感情这傻皇叔三十多年来一直在装傻，多不容易呀。他是为了躲避同宗骨肉的残杀才装出那副傻样子，是为了让人们对他丧失警惕。三十多年来他在等待着是一个大展身手的机会，当这个机会到来的时候，他才能表露出自己真实的面目。太监们又一次感觉到后悔了，当年选唐武宗的时候人家是亲近宰相，现今选光王，光王又是一个如此聪明能干的君主，他能受我们这帮太监的左右吗？朝臣们又惊又喜，好像大唐王朝又一个中兴之主突然降临了。太监们后悔，这也不能说马上再换呢。就在这位皇太叔接见百官后的第三天，唐武宗病故。 这位装傻的皇叔终于出人意料地登上皇位，成为唐朝第17位皇帝，史称唐宣宗。唐宣宗特别痛恨给予他很多次羞辱的唐武宗，就这倒霉侄子曾经把他扔粪坑里，他能喜欢他吗？连带痛恨着唐武宗这一朝一切的政策，以及制定推行这些政策的大臣，这叫恨屋及乌啊。在唐武宗执政时期，执掌大权的不是那宰相李德裕吗？牛李党争李派的那位头人呢、啊、这位李德裕后来被封为太尉，唐宣宗即位当天退朝之后，把自己的侍卫叫到跟前，阴阳怪气问他，刚才靠近朕站着的那个人是太尉吗？他每看朕一次，朕怎么都毛骨悚然呢？您想想，这李德裕能不被贬到海南岛吗？就这么老死他乡啊。而反过来，只要是李德裕提拔的在唐武宗一朝十分活跃的大臣，也一块儿被捎带的贬逐出朝廷。唐武宗时期推行灭佛政策呀，你灭佛我就崇尚佛教。唐宣宗一上台宣布重建佛寺，唐武宗时仅省了上千名冗员呢、啊、那些没有用的可以精简的官员，唐宣宗都重新加以利用，增加职位，你不干的我是都干的。唐宣宗在报仇的同时也没忘了报恩，他即位一年多之后，问手下自己的亲近大臣宰相白敏中，白爱卿，当年宪宗皇帝出丧的时候路遇大风雨，百官六宫都忙着躲避，只有一位官员攀着灵驾不松手，那个人是谁呀？就把皇帝那灵驾放在雨中，大伙都躲起来，有一个看着的，你记着那位吗？白敏中一听啊，陛下，那个人是山灵使灵狐楚啊。一边回答，白敏中善于察言观色，他当然要提醒皇上，这灵狐楚就是因为任山灵使的时候贪赃枉法被贬逐的呀。巧妙的把灵狐楚的处境告诉陛下了，当年他有点经济问题被贬官了。啊，那么这位灵狐楚还在世吗？陛下，他已经死了。他有没有儿子呀？有啊，他的二儿子灵狐桃很有才干，现在任湖州刺史。好，那就把这灵狐桃调进京城，这就算报恩呢。唐宣宗命灵狐桃进京任宰相之职，这也算爱憎分明了吧。那么灵狐桃有这本领吗？当然，这才华过人了。这位唐宣宗心里十分清楚，太监们拥立皇帝暗杀皇帝的事早有先例，这本身对他自己也是威胁呀。所以他沿袭过去有罪勿赦有缺不补的方针。什么意思呀？太监要犯了罪绝不能宽恕，该杀的杀，该斩的斩。相反，太监自然死亡，应该再补充新的太监，他是有缺而不补，这样太监的总数自然就消耗下来，无形中也就降低了太监的势力。不过除了个人恩怨之外，这位宣宗皇帝也确实是有政治头脑，他在报仇跟报恩的同时，唐宣宗叫人把五品以上的官员名册整理出来，自己要过目，取名叫聚源预览，又要人秘密的把各州情况编写成册，号为处分语啊。他时常翻阅这两本册子，在召见官员时经常出其不意说出一些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儿、具体的情况，让这些官员又惊又怕，心想皇帝身居内宫怎么了解得这么细致啊，人家皇帝也下了功夫了。 宣宗下令所有的州刺史任满之后必须先回京述职，面见皇帝后才能再到新的地域去任职啊。上面提到的那位新宰相林胡桃，在做宰相之后，有一次因为一位刺史从随州换到临近的房州，那么这林胡桃擅作主张，就没要求那刺史回京述职。为什么呢？这不是回京城太远了吗？既然你这新旧两任地方这么近，何必绕远呢？你就直接奔他上任吧。这事儿让唐宣宗知道了，立刻命令人把林胡桃给我找来。唐宣宗板着个脸呢，朕是为了防止周刺史为官因循守旧，才命他们进京述职，亲自要过问政绩，以政绩作为对他们官职升降的考核。朕之命即为天命，天命即行，卿岂能逾越？你怎么能违背我的命令啊？宰相太自作主张了吧。哎呦，说的这林胡桃吓出一身冷汗，赶紧跪那儿请罪呀。唐玄宗平时朝会的时候总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在宫内跟翰林学士、内枢密使这些内臣跟他商量问题的时候，他也是不苟言笑。有一次在延英殿，他跟大臣们议事，唐玄宗破例跟他们谈笑了一番呢。正当大臣们情绪放松的时候，他突然这脸嘣要板起来了。大伙一看，怎么了？难道刚才有什么言辞过激之处，说了什么错话了吗？皇帝意味深长啊，卿辈好自为之啊。朕常恐卿等负朕，使日后不复得见，再无今日之欢呐。这简直是一句威胁，我生怕将来你们对不起我，我把你们杀了，再也没有今天君臣笑谈的这份欢快了。这就叫帝王之术，恩威并施啊。这做法使得朝臣们终日里是战战兢兢。林胡桃当了十年宰相，他就曾经对亲信说过，说我每次在延英殿面对陛下奏事，未尝不汗流沾衣呀。每次报告公务的时候，我这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吓得这位心机极其深厚的皇帝在位13年呢。这期间朝政较为平稳，国内局势也不曾发生重大危机。唐王朝太平了，中兴了吗？没有。确切讲来，这是大唐帝国临江灭亡前的回光返照。事隔不久，公元881年1月16日，与皇帝为首的这帮皇亲贵戚、朝中大员不得已不再一次仓皇逃离都城长安。此时在位的是唐熙宗李煊呐、李煊是被迫无奈告别都城啊，哭得跟泪人一样。说来也怪，大唐朝有多少皇帝，多少次被迫告离都城啊，唐熙宗李煊也是一位啊，这太有点窝心了。他是上午被迫离开了长安，刚走了半天，也就是中午时分，有一支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就冲进了长安城。为首的大将金盔金甲一脸傲然，前面高高飘扬的大旗上写着一个斗大的皇字。为首的这员大将是谁呀？这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那位皇朝。皇朝率领千军万马，带着这支起义队伍是占据了长安城。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我是作家周梅星，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 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空气爆表，苍穹之下，呼吸系统尤为注意。没关系，瑞麟羊奶来帮您。 那羊奶当中呢，含有多种的乳酸、维生素、氨基酸，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大量的钙质。那无论是孩子还是老人，又或者是上班族，一杯羊奶呢，简单而且能提供满满的能量。 嗯，关注本档活动的朋友注意了，中国羊乳之都陕西富平瑞麟精湛配方羊奶粉首次降低门槛，订购两盒就免费赠送高档精装紫砂养生杯。 嗯， 熟悉活动的朋友都知道啊，羊奶价格一直是保持市价258元的三折，89元一盒，紫砂杯的赠送一直都是四盒才免费送，但是今天开启贺岁福利，两盒羊奶月度装花178块钱，全月30天的羊奶加上紫砂养生杯一起全部带回家，请立刻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新朋友会关注两点，第一，紫砂养生杯怎么样？注意听，我们的紫砂养生杯呢，采用的是304不锈钢铸造，表面黑色钢琴烤漆，大气又漂亮，内胆是紫砂泥材质，泡茶的话茶汤更加香醇，再加上我们的可旋钮的防漏杯盖，携带方便，装进包里呢不用担心会有漏水的问题。 嗯， 而且每一个紫砂杯啊都配有礼品手提袋，精致漂亮，送人大气。 嗯， 第二点呢，羊奶怎么样？别犯嘀咕，它作为明星产品在抢购时间推广呢也已经有很多年了，这瑞麟羊奶啊浓缩下来的滴滴都是精华，每盒都有营养成分含量，清楚标明，喝的放心营养。 而本次贺岁福利是从未有过的降低门槛，订购两盒月度装原价500多的羊奶粉，您实际花178块钱，另外还有定制版紫砂养生杯拿回家，只为更多新朋友来试喝，同时感谢老会员朋友的支持。4007106108 4007106108。 此刻线上00199723-7311都已经是成功下单的朋友。6952刘女士说，老听众了，羊奶啊没话说，品质好，性价比高，那喝的时候呢一尝试这都大半年了，喜欢这个杯子，趁此机会啊多订几组。 嗯， 还有我们1024的邱女士也说，这100多块钱啊喝一个月的羊奶，还有个这么好的杯子拿，很实惠。4546齐叔叔拨打了4007106108 4007106108，说我家闺女啊看到我喝羊奶说我时髦，而且说这瑞麟羊奶啊质量特别好。 是的，陕西富平晴川平原天然的屏障挡住了风沙寒流，加上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大力发展羊奶产业，羊儿呢是自由自在的吃着苜蓿草，喝着泉水，而且有跑山的习惯，体质好，产的奶也好，当地被叫做是羊乳之都，所以呢也请大家支持咱们的国货好羊奶。那今天呢低门槛尝试，一盒羊奶89块钱，喝半个月，两盒呢也就是花178，享受全月30天的羊奶营养，还有个紫砂养生杯免费赠送。4007106108 4007106108。 拿回家，羊奶可以作为固定奶品，每天搭配早餐。年轻人在办公桌上、公文包里也可以随时备着。那独立的小袋包装，随时冲调，比喝咖啡奶茶要好多了。过年了，送长辈、送自己，年纪越大呀，越发现这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瑞麟羊奶多种的营养成分，每天才几块钱。4007106108 4007106108。线上订单还在不断的刷新。我们看到4287张女士又来了，说啊，这个羊奶真的是选对了，而且很喜欢你们送的紫砂杯。 嗯， 6399刘先生说，这年啊是越来越近了，到时候几家一起吃饭，这酒啊肯定少不了，多喝点羊奶对身体呢也好，杯子呀有礼品袋，觉得也很高档。1544的邱先生说，这年纪大了呀，身体总是缺这缺那的，那买一点羊奶对身体好，营养高也不贵，而且现在还有杯子送，太划算了。 嗯，更多信息来不及一播报，只能说100多块钱低门槛尝试，还有紫砂养生杯免费赠送，大家都在抢。 嗯， 再次说明一下，瑞麟羊奶是经过市场验证的好羊奶。 嗯， 是经过除膻的好羊奶，营养全面的好羊奶。紫砂杯呢是定制款，外壁不锈钢，内壁是紫砂泥， 泥，防漏杯盖，携带方便。最后的三十秒钟，请立刻拨打4007106108，全月的羊奶量加上紫砂杯一起免费送货到家，一共才花100多。4007106108，400710610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关云长，醒悟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腐败的唐王朝终于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的运动中敲响了自己的丧钟，皆由腐败而引起呀。皇朝起义大军在公元881年1月16占领长安，吓得那位唐僖宗皇帝是仓皇出逃。这唐僖宗叫李轩，他是前任唐懿宗第五个儿子，12岁的时候就被宦官们拥立为帝了，一共在位是15年呢。唐僖宗在位执政怎么样啊？这个皇帝是沉湎于酒色，挥霍浪费，昏庸腐朽，他不管朝政，把政事都交给宦官去处理。在公元874年，正赶上天灾人祸，又是粮荒又是农民起义呀、爆发了王仙芝皇朝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不久农民军攻克了长安，僖宗在宦官田令孜的劫持下逃奔成都，5年之后才回到长安。可刚到长安没多长时间，有军阀王重荣跟李克用再一次合兵进攻长安，僖宗皇帝被这大宦官田令孜要给带出去了，跑到了汉中，当时叫兴元呢。在公元888年，他回到长安，888多吉利呀、但对于他可不是个吉利数字啊。就在这发之年，这位唐僖宗病死于长安武德殿，终年27岁。这是后话，一笔带过呀。咱们先说说这皇朝起义军的领袖黄巢大将军。黄巢是曹州人，曹州就是现在山东菏泽一带，出身于盐商世家，青年时胸怀大志，写过题局诗、赋局诗啊。唐朝乾伏2年，也就是公元875年，他带领人马响应王仙芝起义，后来王仙芝战死，他就成了统帅，号称冲天太保军本大将军。在公元881年挥师进长安，即皇帝位，国号是大齐呀、建立了大齐政权。那么那位说了，黄巢出身一个私盐贩的家庭啊，据说他曾经是参加过几次科举考试，是怎么走上造反的道路的呢？据说这黄巢曾经参加过几次进士科考，都没考中。在6年前，他响应王仙芝的农民军开始造反生涯，是因为仕途无望才走上这条道的。他利用唐朝朝廷和只顾保全实力的各地军阀藩镇之间的矛盾，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最后他打遍了大半个中国。这不2年前，他带着人马从广州出发，连破了好几道朝廷设置的封锁线，是席卷了湘江、长江中下游地区。 皇朝发布的告示隶属唐朝统治者横征暴敛、宦官专权、贪官污吏、军昏臣酷等等罪恶，就是唐朝的拥护者也不能否认。怎么呢？人家这告示上写的罪状的的确确是言之有理，不是凭空杜撰呢。在皇朝义军渡淮河北上的时候，皇朝对各地的官府军镇发出通牒，警告这些封疆大吏们不得抵挡，所以短短三个月就克洛阳，兵锋直至长安。那位说这些位军镇大员就这么不管吗？嗨，跟朝廷本身就有矛盾，大多是坐视而不救啊。号称有60万之众的皇朝大军以宏大的气势进入长安城了。那么关中百姓呢，别提多高兴了，他们早就厌倦这长久以来的横征暴敛、战乱不已的政局，是真希望这次进长安的统治者能够改朝换代，结束这种混乱。有大将军张之方以之为首的数十名官员率众出的长安城来迎接呀。八天后皇朝发布告示说大唐朝气数已尽，刚才咱们讲了，他不改国号为大齐了吗？年号为金统，规定四品以下的唐朝官员保留职位，三品以上是一律免职，有罪的要严格追查。为什么呀？越是高官就越是脏官呐。皇朝算把这点看明白了，四品以下的可以继续留用，通过考核呀。那么三品以上的一个个要严格审查一番。与此同时，他宣布了一批高级官员的任免，其中包括了不少唐朝的官员，比如说原浙东观察使崔求被任命为宰相，诗人皮日休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哎呦，这么一来，一时间好像真的要改朝换代。可是这个新的皇朝似乎是从上到下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既没有穷追唐僖宗七零八落东躲西藏的小朝廷，也没有去招抚各地的藩镇军阀们来归顺，尤其是没有建立一个可以依托的根据地。这皇朝起义军合着是打下一地放弃一地，就连长安到洛阳这关键的一线也没掌握在手中，而且连赖以起家的打仗本领也发生错乱昏迷了。怎么呢？在占领长安三个月后，一向攻无不取、战无不克的农民军竟然连吃败仗，被唐朝的文官给打得大败，死伤好几万呢。与此同时，藩镇军阀纷纷向关中进军，长安城陷入了包围之中。胜利看来是能够导致骄纵跟残忍的，骄傲换来了失败，残忍带来的是滥杀无辜，这种现象是层出不穷啊。皇朝政权对于那些不肯出来做官的原先的唐朝官员是十分的凶狠，下令不答应就杀呀。原先不那张之方将军带领一批逃亡的公卿出来迎接他们吗？这会儿也都被杀了，人家投降了都杀了，民心感觉有一些寒凉。就在尚书省门口有人写诗讽刺皇朝，趁着大半夜啪给贴墙上了。尚书省那是最高政权衙门呢，结果这一下连尚书省的官员带这位皇朝是勃然大怒，下令把在尚书省的省官员和所有杂役都挖去眼睛倒吊在大门上，这多残忍呢！而且在城中大肆搜捕会写诗的人，这会写诗的多了，一抓抓了3000多呀，一个不剩全都杀呀。既杀了尚书省的官员，也杀了很多会写诗的才子，到底是不是这些位写的也来不及打听。这种残忍滥杀说明了这个政权不能久长，皇朝没有正常的税赋系统， 那么这几十万人吃喝拉撒睡怎么办呢？好办呢，打到哪吃到哪，人家不给那就抢，全靠劫掠为生。先是劫掠富豪，等把这富豪劫掠空了之后，就转向稍微有点财产的家庭。那么一个地方被劫掠的已经没有有财产的人了，那只有就是劫掠那老百姓了。好些人为了避免被人抢劫，整家整户的搬迁呐，人口大流动，灾祸波及久远。而黄巧手下的大将们呢，又不都是全心全意为这个新朝廷作战，他们觉得旧有的唐朝对他们封官许愿好像比现今的这位新天子更优越，有的人暗自就投降了唐朝的势力。这样一来，这个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皇朝终于没能建立起崭新的朝代，困守长安两年多呀，由此而不得不撤出长安，再度又变为流寇。在流动作战一年后，皇朝是兵败自杀。就在皇朝大军节节北上进攻中原的时候，各镇藩镇节度使王什么呢，呵，他们的表演是各不相同啊。咱们先说说这淮南节度使，淮南节度使朱道行营有一位都统叫高骈。皇朝大军北上中原的时候，这高骈得了病了，叫封闭，据说是中了风，浑身麻痹了。他拒绝朝廷的所有命令，任凭皇朝北上，他是必不出战，所以使得皇朝大军如入无人之境啊，顺顺利利的过长江，过淮河，下洛阳，进长安。高骈在唐朝末期号称为名将，因为他曾经在平定安南的战役中崭露头角，曾经在西川打败过入侵的南诏，在追击皇朝农民军时也曾经立过战功。只是自打他任了淮南节度使之后，突然发生变化了。其实高骈是觉得能够割据当时未受战乱破坏的江东地区，这比忠于朝廷更有利呀。这片地儿我是足吃足喝，我拿这些钱财去保卫什么朝廷啊，干脆我好好经营吧。他是力求自保，以一方诸侯自居，所以按兵不动。这高骈最为喜好的是神仙术，喜好的有点魔障了。到什么程度，他喜欢装神弄鬼，树立威信。每一次发兵吧，他都在夜间张旗站队，手舞七星剑，要做法，当着那个千军万马的面大集合，看着这位大将军披发仗剑的，焚烧纸人纸马，四处往外边撇这小豆，干嘛呀，大概要撒豆成兵吧。好些当兵的等散了伙之后，把那小豆捡回来能熬点粥喝什么呢，大伙议论呢，这玩意儿管用吗？但是高骈是深信不疑啊，每次做法之前他都要告诉众人，今天晚上本将军要请九天玄女派神兵相助啊。大伙谁也没见过九天玄女什么样，唯独见这位高骈将军这男不男女不女那一通乱跳。那么平时呢，高骈喜欢结交道士，这些道士们自称仙客，和跟那些术士们连为一体，都来骗这高骈。高骈对他们的亲信甚至超过了那些跟他同征共战的部将，浴血厮杀多年的战友在他眼里也不如这些道士们亲近。当时有一位鄱阳湖来的大骗子叫吕用之啊，吕用之自称是盘溪真君下凡，盘溪姜子牙垂钓那地儿啊，他自称能炼什么长生不老的仙丹。哎呦，这高骈对他太信任了。吕用之就在一块青石上刻写着玉皇寿白云先生高骈这几个字，然后他把它藏起来，藏在道院的香案里，骗这高骈呢去那烧香。高骈这么一烧香，有道士就把这块石头献出来了，这是上天之意呀。可吕用之头一个上前祝贺，他自己变的戏法啊， 感情高骈将军您是白云先生下凡呐？高骈呼了巴肚也不知道白云先生干嘛呢，也不敢说没有，反正那仙书仙谱上也没见过这名字。对了，他写别的高骈自个儿也不能相信呢，真就以为是白云先生转世了。吕用之祝贺，只要您认真修炼，玉皇大帝一定会派仙鹤接您上天呐。高骈是深信不疑，经常身穿羽服，日夜斋教，烧金炼丹，还在道院亭中放了一个木头仙鹤，干嘛呀？练习骑鹤，哎，怕将来真鹤来了，他骑不稳，啪掉下来再摔死，得会练会骑，将来能够飞升成仙，那才享受仙人的待遇呢。吕用之没少了给这高骈出这馊主意，说将军，您想当神仙，不过就是修炼嘛，这修炼不难，就怕俗世连累呀，您不能老分心呐。高骈一听，那我就不管俗世的吧，告诉手下以后军营事儿别问我了。您听这将军够多糊涂啊，你是将军你不问，那军营事儿谁来负责呀？实在有抹不开的事情，必须提前几天得跟这高大将军打招呼，给他禀示的部将必须斋戒沐浴，准备充分了，这高仙人才能见面呢。一般说不了三五句话就端茶送客了，不能耽误修炼的时间。挤得这帮手下人每次又面见高骈之前，得把那说话精简到没法再简练的程度，争取三五句内表达清楚。吕用之知道高骈对朝廷闹独立，又和宰相上下不睦，他又在这期间大做文章。有一次他又见这高骈来了，将军，宰相估计近日要派剑客来刺杀您，取您的首级呀，今天晚上恐怕就凶多吉少啊。吓得高骈啊的一声，好悬把那道袍给踩着，这道袍是官袍大袖啊。高骈怎么就一点不怀疑呀？因为他的确跟宰相闹得很僵，所以对吕用之的话是深信不疑。吕先生怎么办呢？吕用之一听摇摇头，放心吧，有我在，将军绝对不会受到他的伤害，所谓凶多吉少是要有破解的办法，他就无法得逞了。那有什么方法呀？我有一个好友，俗家叫张守一，乃是上天赤松子下凡，他可以抵御剑客啊，那赶快请来吧。花了重金把这假赤松子给请来了。这位赤松子到了的当天晚上，就把自己的仙法告诉高骈了，您必须得穿上妇女的服装躲到密室里。那有什么用啊？您一穿上这女装，这刺客就不认识您了，你这不自个儿骗自个儿吗？他直接把这高骈藏起来不完了吗？那不显得没仙法了吗？高骈也躲到那地洞里了，这位赤松子把几个铜器就在那台阶上一通扔啊。你想这金属扔到地上互相碰撞，叮了叮当了当，能没动静吗？这声音就传到了高骈的耳中，还真以为外边这赤松子仙人跟那刺客在那练剑呢。假赤松子就在庭院里杀猪取血，用猪血往天上撒呀，撒完之后落在地上，转个天把高骈放出来，满脸堆笑啊，哎呀，大将军，昨晚差点让那小子得了手哦，这是我全力抵抗，你看看他的血迹斑斑的。高骈也没派人去调查，真拿这猪血当人血了，哎呀，一再拜谢在地呀，先生真是我高某人的救命恩公哦，金银大大的给，这俩钱花得多冤呢。在公元882年，朝廷剥夺了高骈都统以及盐铁使的兼职，可这高骈可火了，怎么了？你不让我管盐管铁，不能经营，我的钱打哪来呀？从此他也掐断了给朝廷的进贡物资，我也不给了。可这会儿呢，吕用之也在他的地盘里边搞独立王国，凡是不听自己命令的部下均被吕用之杀害。手下的将领一看没法干了， 高大将军是神迷心窍，他老想成仙。吕用之凡是看不惯的都得杀，我们纷纷独立，各自逃命吧，使得本是一片净土的东南地区陷于战乱之中啊。公元887年，皇朝部队手下的部将叫毕师铎打进了扬州，把这高骈给俘虏了。毕师铎此后打了败仗，一琢磨是不是这高骈在暗中做法呀，这毕将军也够迷信的，找了一个亲信尼姑问了问。他问这尼姑啊，他本身就迷信呢，尼姑对他说，毕大将军，扬州今年要有大灾，那么必须死一个大人物就能转危为安。毕师铎一想，大人物，高骈就是大人物啊，这样吧，别不杀高骈，回来再方着我，先把他宰了吧。好，高骈以及他的子弟生男全家都被杀了。高骈一死，那位成仙得道的吕用之先生呢，吕用之逃到了高骈的手下杨行密所在，这杨行密现在也是独立的军阀了。吕用之到那之后是口出狂言，告诉杨行密说，有白银50000锭埋在扬州城里某某地方，您可以到那去取。真的假的呀？一个月之后，杨行密率队攻下扬州，问吕用之那银子在哪呢。吕用之来了一个乱指，乱指啊，这瞎指到哪儿挖都挖不出银子来，满眼都是黄土。呵，杨行密这气呀，合着你骗我呀，别人家没有，我看看你们家有没有，派人到吕用之家里边去挖。真挖着的是银子吗？不是，是一个梧桐木坐着的木人。这怎么回事啊？有人把他抬到杨行密跟前，仔细这么一看，只见这木人胸前写着高骈的名字跟生辰八字，在这木头人的头部跟四肢上都钉着大钉子，感情这是吕用之打算暗杀高骈用的，通过这种方法想谋杀高骈，然后对外宣称高骈得道升仙，自己好取高骈而代之当军队的头领。这秘密是他以前制定下来的，没想到今天昭然被揭，被杨行密发现，一声令下，杨行密是恨死这吕用之了，没你搅和我们也不至于分崩离析呀。来人呐，把这吕妖道给我斩喽，把他给腰斩了。皇朝起义失败了，唐熙宗也死了，继任的唐昭宗登基的时候刚刚21岁。这位唐昭宗很想像他的祖父那位傻皇叔唐宣宗一样有所作为，所以他对太监集团跟割据混战的军阀是又恨又怕，又没办法，想找个帮手帮着自己维持这摇摇欲坠的政局。他首先想到的既不是军阀又不是太监，那只能是朝中大臣了。不过这唐昭宗啊，他找这人不怎么样，信的是谁呀？最信任爱吹牛爱说大话的那位大臣张俊。张俊劝唐昭宗应以强兵征服天下，大唐朝到这一步还哪有什么强兵啊。皇帝一声令下，重新招募了10万士兵啊。张俊又劝皇帝先拿盘踞河东的军阀李克用开刀。唐昭宗一听，那好吧，那就张爱卿带兵去讨伐吧。张俊一听，哟，这差事归我了，我打得过河东军阀李克用吗？临出发的时候该吹牛还得吹呀。张俊大言不惭地告诉唐昭宗，陛下，臣走之后你要多加留神呐，前朝多少君王死于内患之手，所谓内患指的那帮太监呢，待臣先除外寇，再为陛下除内患。他这话呀说的倒有几分道理，可惜被大太监听着了，太监们无不恐慌，唯恐张俊获胜之后回来再杀这帮太监，那我们怎么办呢？这些人急中生智，勾结李克用，前后里外这么一勾窜，张俊是全军覆没，把唐王朝最后这点家底儿也给败了。 听众朋友们，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瑞麟羊奶广播推荐三年多，您是不是还没买？对，今天我就是要跟还没有买的您说几句。我知道您的顾虑，首先呢，是我家里有固定订的品牌奶制品，为什么要换？其次是你们这个羊奶我从来没有喝过，好不好喝，膻不膻，我也不知道，没有想换的冲动。回答您，首先羊奶的营养结构配比丰富，可以选择羊奶，分子结构小也是大家喜欢的理由之一，因为这样的话呢，吸收消化也就更简单了。关于羊奶的好处，我相信50岁以上的人群都知道，羊奶其实更娇贵。那其次，以前羊奶确实膻，现在不一样了，咱们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是采用公母羊分开饲养，还有先进的除膻工艺，所以喝到嘴里的羊奶都是醇香馥郁，没有膻味的。今天呢，给大家尝试的机会，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一盒300克15袋，原来的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258，现在只要89，一盒呢就是半个月的量。今天活动就是给您无压力尝试，奖励订购2盒的听众朋友一个紫砂养生杯。这个杯子啊，得好好说说，是紫砂泥的内壁，不锈钢的外壁，有旋转杯盖，可方便携带，而且是礼盒包装，一只呢市场售价就得188。那今天订购2盒羊奶粉，咱们花178块钱就免费赠送一只。所以啊，4007106108，4007106108，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抓紧时间给自己换一个选择，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做了，咱一定不会后悔。因为在我们推荐的这几年时间当中，有太多朋友把家里的奶制品换成了羊奶，有太多朋友介绍了自己的好姐妹、老同事，还有孩子来喝瑞麟羊奶。以前咱们白白出口，现在自己也要每天坚持。每个年龄段，奶制品所提供的营养都是不可或缺的。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费100多块钱，在年底走亲访友、礼尚往来、备至年货的时候，可能啊只是一个非常细微的花费，但是今天咱们带回家的是2盒600克、30袋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还有一个紫砂养生杯。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6617的朋友说，这个瑞麟羊奶啊，我喝了1年多时间了，这么长时间一直在坚持，今年冬天感觉很好。是啊，年纪大了，上了岁数，咱们很多叔叔阿姨追求的很简单，就是自己身体健康，还能够吃得动走得动。瑞麟羊奶守护健康，现在举行新春特别活动，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享受到原价258，现在只要89的特惠，订购2盒178，春节咱们打个车买个零食就没了。今天呢，喝上一个月的羊奶粉，还有紫砂养生杯，给您泡奶泡茶。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2盒还要再送紫砂养生杯，2盒是178，喝30天再送紫砂养生杯，每天只要4块钱，给自己投资健康，给富平一份支持，给家人一份关爱。4007106108，4007106108。朋友说，我算过了，你们羊奶呀，喝一杯差不多3-4块钱，跟超市卖的那种奶价格都差不多。对，就是让您没有负担，您光知道羊奶好没有用，得喝到才有效果。此刻呢，4块钱一天，您喝到的是有多种营养元素的羊奶，而且咱们瑞麟羊奶粉的含钙量每100克是640毫克，您自己对比一下，维生素、微量元素都是普遍高，还特别添加了益生菌、植物甾醇和硒元 元素，帮助老年人。4007106108 4007106108，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原来一盒要258，最后一点时间拨打4007106108只要89，订购两盒还要再送紫砂养生杯，两盒是178，喝30天再送紫砂养生杯，每天只要4块钱，给自己投资健康，给富平一份支持，给家人一份关爱。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我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10倍。 一把心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撩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该霸王薛蟠把宝玉骗出大观园，他想请客叫宝玉作陪。宝玉从心里不喜欢他，知道他是个不学无术的粗鲁人，可薛蟠喜欢宝玉，告诉宝玉，我有暹罗国进贡的好东西给你吃，只说的唾沫星子横飞，宝玉只躲着他捡着往前走，那薛蟠在后边紧追，猛然一不小心脚底下哧溜啪的一声被个石头给绊趴下了，逗得宝玉也笑了起来。明烟急忙把薛蟠拉起来，他们很快来到薛蟠的书房，到这一看，屋里头高朋满座，来了不少人了，什么沾光、程日兴、胡思来、单聘仁等，这都是贾府的食客，如今成了薛蟠的座上宾，还有几个唱曲的都早已等候多时，见他们进来上前请安问好。这个说宝少爷来了，那说二爷你好啊，哎呦爷，几天不见，嘿嘿嘿，您呐又比原来漂亮多了，快请坐请坐，把宝玉让到上座。随后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薛蟠命人摆上酒宴，宝玉一看果然是瓜藕新衣，哎呀，今天是你的生日是不是？可不是吗，我的寿礼还没送来呢，倒先打扰了。嗯，说的可不是吗？嗯，赶明儿个你送我什么？我也没什么可送的，要是论银钱吃的穿的东西，毕竟不是我挣的，唯有能写张字儿、画一张画才算是我的。薛蟠笑了，嘿，你提画画，昨个我看人家一张画，嘿，画的真好，据说特别有名，落款是庚黄，哎，庚黄画的，你知道不？这张画可值钱了。宝玉听着心里琢磨，如今字画多少我也见过些，哪里有个出了名的庚黄呢？他想了半天不禁笑了，庚黄，他叫人拿过笔来，在手心上写了两个字，问薛蟠，你看真了是庚黄吗？ 我怎么看不清呢？哎，你仔细看看。宝玉把手一张，你看看，别是这两个字吧，其实也跟庚黄差不多。庚是哪庚呢？就是个庚辰的庚。薛蟠一看，连连点头，对，就这两个字。众人一看呢，嗨，哪是庚黄啊，是唐寅俩字，就是唐伯虎。众人全笑了，哎，大爷，您是眼睛花了吧？怎么唐寅变庚黄了呢？哎，谁知道唐寅果寅的？大家哄堂大笑。正说着，家人进来报冯大爷来了。宝玉便知道是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叫冯子英。薛蟠说，好，快请。话音刚落，只见冯子英说说笑笑进了书房。众人急忙站起来让座。冯子英说，好啊，你们也不用出门，在家里真是享受啊。宝玉说，我们一向少见呐，老师伯还康健吧？哦，家父还好，只是家母偶染风寒，小恙了几日，如今也全好了。薛蟠给冯公子倒杯水，哎，你脸上怎么有伤啊？宝玉看见了，他脸上青了一块。你是不是又和人动手打起来了，挂幌子？冯子英摸摸那块伤，不是，自从那回把邱都尉的儿子给打伤了，我可长了记性了，再不怄气了，怎么能还打架呢？这脸上是前几天打猎在铁网山叫鹰隼扇了一翅膀。哦，宝玉说，这什么时候事儿啊？3月28去的，前儿个才回来。哦，怪不得前儿出三字儿，我到冯氏兄家赴宴没见着你，本来要问，不知怎么又忘了。你一个人去的还是跟老师伯去的？可不是嘛，家父去了没法子，我只好陪着，要不我闲疯了，咱们几个喝酒听听唱多好啊，何苦受那罪呢？哎呀，你们看多悬呐、啊！要是一翅膀再往上点，我可就成了独眼龙了。这还不算呢，还有不幸中之大幸呢。说到这儿，他闭闭眼睛，大伙儿都笑了。薛蟠说，行了，快入席吧，还有什么不幸中大幸的事儿，慢慢说给我们听。冯子英却站了起来，诸位，今天我可失陪了，论理儿我该陪你们几位痛饮几杯，只是有一件要紧的事儿要向我父亲说明，所以不敢贪杯了。薛蟠宝玉不让啊，不行不行，你说谎，说什么也喝完酒再走，有啥事儿喝完酒这么一会儿啊？冯子英说，嗨，你们请我，我不来不合适，我来告假来。你我这么多年，我多赞撒过谎不实在啊，今儿是真有要紧事儿，骗人，我是小狗。要这么着，拿大杯来，我先喝两杯，行不行？嗯，行行。薛蟠拿壶，宝玉给把盏，斟了两大碗呢。冯子英站起来，咚咚咚咚咚，逆迎而进。宝玉说：“那天打猎还有什么新鲜有趣的？对了，就是那不幸之幸，你跟我们说完再走，行不行？” 今天实在来不及了，改天我专门置一桌做东，请你们过去，咱们边说边聊。说完拔腿就走。薛蟠一边送一边说，哎呀，你越这么说我越着急，你说把这话茬热辣辣就放下了，到底什么时候请我们？多则10天，少则8天。就这样出着门上马走了。众人回来入席，又饮酒又听小曲儿。那位说了，冯子英讲的不幸中大幸是怎么回事啊？原来这是关于朝廷机密，所以冯子英不敢讲啊。书中暗表，当时是乾隆执政，想当初乾隆的父亲雍正以不正当的手段夺得了皇位，他的几个哥哥兄弟不服，又斗不过他，把这仇恨就压下了。当雍正一死，乾隆继位，他又年轻，这些叔叔大爷便把这仇恨记在他身上，总在朝廷上给他出难题，算计他。那几个王爷也分了好几派， 勾心斗角，争权夺势，往往就着打猎时大打出手，明着是争猎物，暗下死手。是啊，这荒山老林里一跑，放个暗箭给一闷棍，这是常事儿。刚才冯子英说的铁网山呢，就是口外承德那边，那块是皇家围场，打猎的时候呢，各家王爷都在那儿，有人暗下毒手，差点把冯子英他爹保的那个王爷置于死地，好悬回不来，这就是一大不幸中之大幸。还有前文书贾珍买那副棺材板，也是王爷之间争斗，一中老秦王斗败了，坏了事撂在那儿没人敢要。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贾宝玉在薛蟠书房喝着酒听着曲儿，天色很晚才回到怡红院。那袭人正惦着呢，不知道贾政叫宝玉去干什么，不知是福是祸，一看宝玉醉醺醺回来了，忙问上哪儿去了。宝玉一说，袭人不高兴了，人家牵肠挂肚子等你，你却乐呵去了，怎么不派人送个信儿啊？我先前想给你送信儿，只是冯世英一来一乱乎，我就把这茬忘了。就在这阵儿，薛宝钗乐乐呵呵的进来了。兄弟啊，偏了我们家的新鲜东西了。哦，姐家东西那自然是先偏了我们了。偏了这个词儿，上文书交代过，这里又有抢先先吃的意思。宝钗说，昨天我哥哥请我吃，我说我命小腹薄不配吃，才叫他留着请你们吃的。哎呀，那我谢谢姐姐了。这时丫鬟倒上茶，几个人边喝茶边闲聊，你说多巧啊，就在这阵儿，林黛玉来了。黛玉白天听见贾政叫宝玉去，一天没回来，她一直惦着，听说宝玉回来了，这才奔怡红院。到这一推门，门关着，他举手叩门。今天守门的是晴雯和碧痕，他们俩刚吵完嘴生气呢，宝钗来，晴雯就不高兴，把这气儿啊撒在宝钗身上，有事没事跑来坐着，害得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幸亏宝钗没听见，这会儿又有人叫门，晴雯就压不住气儿了，也不问是谁，冲着外边喊，都睡了，明儿个再来吧。黛玉没生气，她知道这帮丫头的脾气，可能是开玩笑，也许是不知道是我。她提高了嗓音说，开门，是我，还不开门呢。偏巧秦雯就没听出来，凭你是谁，二爷吩咐了，一律不让进来。这回黛玉可受不了，气往上撞，脸也红了，他想问他，可反过来一想，虽说舅母家同四家一样，到底我是寄人篱下，如今我父母双亡，无依无靠，跟他们怄气也真没意思。他站在门前思前想后，这是回去也不是，站在这儿也不是，正没主意，听里边传出一阵说笑声，他仔细听，是宝玉和宝钗。黛玉的心更受不了了，他想起清早晨宝玉恼我说我要告他，其实我也不过是说两句，我什么时候真告过你的状呢？你不想想我是那种人吗？还能够恼我到这个地步，不让我进去，难道明天就不见面了？黛玉越想越伤心，也不顾脚下苔湿路冷，一个人独立在墙角边的花荫下哭了起来。林黛玉是绝色姿容，稀世俊美，夜静更深，这一哭惊动了柳枝桃花间的宿鸟栖鸦，一个个扑棱棱飞向高空，不忍再听了。这正是平儿才貌世英稀，独抱幽芳出秀归，无言一声犹未了，落花满地鸟惊飞。林黛玉 正在那哭呢，忽然吱扭的一声，院门响处，宝钗在前，宝玉在后，从里边走了出来，还有袭人随后相送。黛玉本想上前问问宝玉，又恐当着众人面羞了宝玉反而不美，便先闪在一旁，等宝钗他们过去，宝玉回到院子关上门，黛玉再转过身来，望着那门又掉下几滴眼泪，越思越想觉得无趣，慢慢的回潇湘馆。那紫鹃雪雁素日也知道林黛玉的性格，没事闷坐，不是皱眉就是长叹，好端端不知为什么常常掉泪。以前大家还劝她，怕她想念父母想家乡受委屈，好言宽慰，后来大家习以为常了，对她这样也司空见惯了，也就不言语了。今天晚上见她回来也没人多问，各自睡，一个人坐在床上，身已阑干，两手抱膝，好似木雕泥塑一样，透过泪水看到桌上燃烧着蜡烛，那烛油就像自己的泪。黛玉想起李商隐的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直坐到二更天才朦胧入睡。转过天来是4月26，正叫芒种节气，按照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这一天要设摆各种礼物祭花神，就是给花神送行。因为在中国的北方，比如说北京，晚春的花像芍药、牡丹盛开到初夏就差不多了，到芒种已是绿盛红稀季节。闺中女孩平时都喜欢花，以花自比，这阵儿便带着几分留恋来给花神饯行送行。这时候天气虽然是烈日炎炎，并不酷热，倒是一片清新。这天大观园里的人早就起来了，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啊马呀，再不然就用绫罗绸缎叠成盾牌旌旗伞盖什么的，总之是为了给花神送行。远处的交通工具也用彩线系上，挂在每棵树上每枝花上，只见满园袖带飘摇，花枝招展。布置完了，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凤姐带着女儿巧姐以及香菱和众丫鬟都在园子里玩耍，有的踢毽，有的抖空竹，有的放风筝，好不热闹。唯独不见林黛玉。迎春说：“嘿，好个懒丫头，这会儿是不是还睡觉呢？”宝钗说：“你们等着，我把她叫来。”说着直奔潇湘馆。刚走几步，迎面来了十多个女孩，仔细看是戏班子的孩子。宝钗说：“他们都在那边，你们过去吧，我去叫林姑娘。”就这样拐弯奔潇湘馆，刚走不远，猛一抬头见宝玉进了潇湘馆的门，宝钗止住脚步，暗想宝玉和黛玉从小长大，亲如兄妹，他们彼此口角玩笑喜怒无常是常有的事儿。那黛玉素来爱猜疑耍小性子，我要是跟宝玉脚跟脚进去，他非生气不可，算了，我别去了，少找麻烦。他一转身又往回走，走着走着前边有一双白色大蝴蝶迎风飞舞，互相追逐，十分有趣。宝钗就从袖子里取出扇子去扑，左一下右一下，哪扑得着啊，边走边扑，一直追到池中心的第一翠亭上。这亭子四面的窗户糊着纸都关着呢，宝钗追得香汗淋漓，气喘吁吁，上了亭子，就听里面有女孩子小声说话，便收住脚步，屏住呼吸，侧耳细听。就听一个说：“你瞧瞧，这手帕是不是你丢那块啊？” 另个说，哎呀，还真是我的，是你的，你拿去。你拿去怎么谢我呢？啊，我是说过要谢你，还能不算吗？你谢了我，你怎么谢谢捡手帕的云二爷呢？那个人没说话。过了一会儿，突然他说，这么办吧，把我身上这块给他，就算谢了。哎，那个千万别和旁人说呀。我不会说的，要是和别人说呀，就让我嘴上长钉，不得好死。哎呀，你别说了，咱们只顾说话了，外头有人听见怎么办呢？不如把窗户开开，要是有人看见我们，只当我们在这说闲话，要是有人到跟前咱们看见了，也就不说了。话音刚落，就听吱嘎一声推开了两扇窗户。宝钗回头一看，里边说话的是小红和坠儿，她一下子明白了。小红这丫头，我听说她眼空心大，是个刁钻古怪的东西，可没想到她竟做出这种奸淫狗盗之事，好不害臊。可我今儿个若揭了她的短，不免要人急造反，狗急跳墙，闹出事儿来我也没趣儿，不如来个金蝉脱壳，一走了事。想到这儿，故意放重了脚步，喊了一声，黛玉，我看你往哪儿藏。一边说着，一边故意往前赶。亭子里的小红和坠儿吓坏了，宝钗故意回头冲他们俩一笑，哎，你们把林姑娘藏哪儿了？坠儿说，我们没看见她呀。哎，我方才看见他蹲在这儿弄水玩来的，我想悄悄吓他一下，还没等我到跟前，他倒看见我了，朝东一绕就不见了。准是藏在这里头了。一边说一边进亭子找了又找，又出来往外走，嘴里还说，哎呀，怪了，能藏哪去了呢？一定是钻了山石洞了。哎呀，别往那去啊，要遇见蛇咬了可怎么办？宝钗一边说一边走，心中发笑，总算遮掩过去了，他们也不会疑惑我了。您听啊，宝钗真是工于心计，明哲保身，还会嫁祸于人。果然那小红听了宝钗的话，信以为真。等宝钗走远了，拉坠说，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外边，咱们的话都让她听了去，怎么办？坠儿想了半天，就是叫她听见又能怎么的呀，她管得着吗？各干各人的事儿就完了。小红说，林姑娘嘴刻薄心又细，她若走了风声还真麻烦。不要紧，林姑娘不爱管闲事儿，怕的是宝姑娘听见可就完了。这两个人正说着，只见方官、香菱、思琪、世书等几个人上了亭子，他们俩装作没事的样子，跟大家凑到一起说说笑笑。小红啊，突然发现凤姐在对面山上朝他们这边招手，也不知道是叫谁。小红脑子快，急忙跑过去，满脸堆笑问，二奶奶，您叫我吗？有什么事儿？凤姐上下打量她一番，见她生得干净俏丽，说话知趣儿，便说，我的丫头这会儿没跟着我，可我猛然想起一件事儿来，想找个人立马回去给捎个话，不知你能干不能干，说得齐全不齐全。小红笑着说，二奶奶有什么话要捎，只管吩咐我就是了，若说得不齐全，误了奶奶事儿，任凭二奶奶罚落。你是哪位小姐房里的？你去给我办事儿，回头他要找你，我好替你说一声。哦，我是宝二爷房里的。啊，是宝玉房里的。行了，等他问，我替你说，